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驻南朝鲜大使坐战斗机在南朝鲜上空飞来飞去一事，19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据悉，美国驻南朝鲜大使12号乘坐驻南朝鲜美军第7空军所属 F-16 战斗机在南朝鲜上空飞来飞去等干出了妄动，这不可不谓是一种不是精神病人就连想都不敢想的流氓行为。他身为外交官竟然违背自己的本分坐战斗机飞来飞去，这一事实不打自招地证明了美国外交官都彻头彻尾是战争差役。由于美国日趋露骨的对朝敌视活动与核威胁，核战争乌云笼罩在朝鲜半岛上，就在这种时候，直接参与美国对朝政策制定和实行的美国驻南朝鲜大使坐战斗机飞来飞去，这本身是极不寻常的事。各家媒体都对此表示惊讶，说美国大使坐战斗机飞行南朝鲜上空还是第一次的。令人不能忽视的是，在美国向南朝鲜陆续投入多艘核潜艇和一个 B-52A 区战略轰炸机编队等战略资产，并正式决定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时候，就干出了这种妄动。侵略性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将在8月举行，在这个时刻有美国不寻常的动向接连发生，这预示着美国要在朝鲜半岛干出前所未有的行为。我们密切注视着美国的这些动向，并针对美国变本加厉的核战争威胁，将采取更为强硬的自卫核应对措施，来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权。